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周文盯着沈四，努力想要把温柔的鼓励通过眼睛传递给沈四，可惜丹凤眼上的眼线描画得太过精致，那温柔被凛冽的眼线抹杀了，反而显得咄咄逼人。沈四被周文眼里的坚持搅得心烦意乱，他退了两步，好让自己把眼前这个曾经和自己并肩作战过又屡次背叛自己的伙伴看得更加真切一些。那个执着于梦想的小镇姑娘已经彻底消失在名利的海洋之中了。曾经他们一起携手追梦，沈四的梦想是做最好的歌手，用声音讲故事，唱遍人世间的幽暗繁复的情感。而周文的梦想是做沈四最强大的后盾，让全世界听见他的歌声。而现在他们俩都离这条路越来越远了。沈四认识的人里，大概只有徐之仪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一直轻装简行，朝着目标不断的逼近，笔直的不肯走一点弯路。哪怕别的道路上鲜花着锦，哪怕他要奔赴的地方燃烧着地狱的烈焰，他也始终心无旁骛。吃简单的食物，穿简单的衣服，过简单的生活，不理人情世故，连情感世界都是一片空白，只能够全心全意地靠近自己的终极目标。而自己与周文呢，像大多数人一样，欲念太杂，贪念太多，在名与利的浮华中跋涉，不断偏离目标，不断丢失掉最珍贵的信念，最后连自己都迷失了。沈四没有再和周文申辩，他直接找到了公司老板，又把徐之仪的话转述了一遍。可是没有想到老板居然说，只要政府不叫停，什么演唱会不能开？当年非典的时候演唱会还开得少吗？说沈四真是杞人忧天。沈四还想坚持，可是老板直接就说，取消演唱会，9000多万的费用谁承担？赞助商那边怎么交代？买了票的粉丝怎么对付？阿四，你不会是太紧张了吧？按理说开演唱会对你来说理所当然才对呀，难道是经期综合症？放轻松，又不是让你结婚，有什么好担心的？回去睡一觉，演唱会结束我保证给你包一个超级大红包。沈四彻底被老板诡异的思路打败了。当天晚上，徐之一躺在床上百无聊赖，他的身体还很虚，白天一直昏沉沉的睡，晚上反而清醒异常。以前睡不着的时候他会找两粒安眠药，可是现在沈四掐断了他的药瘾，却又让他对他的声音上了瘾。今天小果没有给他新的录音，他只能用 iPad 反复播放已经听过的内容。几十条语音他逐一听过去，听沈四一个人对着录音机慢声细语，连细微的呼吸声都显得那么的动人。沈四的声音真是好听，作为理科生他的形容词很缺乏，他只觉得那声音像是冬天被冻得晶莹剔透的晴空，让人忍不住想要掰一块下来含在嘴里，享受它慢慢融化的滋味。他觉得沈四不能唱歌真是所有人的损失。他在沈四娓娓动听的声音中沦陷，渐渐好像又回到了那一晚春风萦绕在小舟上，他枕着沈四的腿，一波一波的湖水轻轻地慢晃着，荡散了他的神智。 咦，慢着，沈四的腿怎么一直在抖啊？ 徐之仪缓过神，发现是手机在枕头下震动。他从那一直春水般的美梦中爬出来，摸索着掏出手机，是沈四发来的短信。400万，如果一天我一无所有怎么办？ 这男人真矫情， 徐之仪暗自腹诽。 你不会一无所有的，你还有400万。 徐之仪迷迷糊糊地凭借着本能输入消息发送了过去，然后眼前一黑，重新跌回梦境。 沈四躺在床上，被手机屏幕上这一句“你还有400万”给逗笑了。这一刻，他觉得异常轻松。一直以来压在他心间的巨石突然被这句话震动，咕噜噜地滚到了他再也不用顾及的地方去了，就像是推巨石的西西弗斯终于战胜了诸神的诅咒。第三天下午，在徐志怡再三保证会两天回来复诊一次的情况下，他的主治医师被迫给他签了出院同意书。苏青带着宋希过来接徐志怡回宿舍，因为一直照顾徐志怡的小谷专门打电话给他，说是他有事情不能送徐志怡。宋希一进房门，原本安静的空间就像是突然飞进了一群觅食的麻雀，吵得徐志怡脑仁痛，干脆躲到走廊上。苏青忍不住在小女儿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你少嚷嚷，你姐身体还没好呢。 知道她身体还没康复，你还忍心让她回实验室给你们卖命？ 宋希嘟嘟囔囔，但又不敢真的反抗母亲大人，只能上前帮忙收拾东西。正巧她翻开枕头，发现压在下面的 iPad， 便随手将耳机塞到自己的耳朵里，随意点了播放键，准备听听音乐打发无聊的时间。谁知 iPad 里面却没有歌，只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絮絮叨叨。他按捺不住好奇心，一条一条的播放，居然全是那个男人在说话，说的也是一些生活的琐事，偶尔加之一两句极为暧昧的暗示。哈哈，姐姐交男朋友了。宋希顿时为自己发现了这个天大的秘密所激动不已，他按捺住熊熊燃烧的八卦火焰，继续偷听姐姐的秘密。等等，他突然发现 iPad 里的男人说的话题有些不同寻常，那人怎么会在抱怨他的演唱会？演唱会？宋希连忙仔细辨认，这声音的主人竟然是他的偶像沈四。他惊得瞪圆了眼睛，沈四为什么会给姐姐录这些碎碎念？下一刻他激动得差点跳起来，难道沈四是他姐的男朋友？他忽然想起了上一次姐姐和沈四单独在包厢里吃饭谈工作，骗鬼呢？他得意起来，若沈四变成了他的姐夫，还不让小伙伴们全部羡慕死 呀？不好！ 他忽然想起来早晨看到的一条新闻，慌忙一把扯下耳机，从兜里翻出自己的手机攥在手心里，急轰轰地喊了一声姐，眨眼便冲出了病房。 这丫头发什么神经啊？ 苏青抚额长叹，两个女儿，一个太冷，一个太热，通通让人受不了。徐志怡还没有来得及责备妹妹偷听她的 iPad， 就被她嚷嚷的整个楼道都听见的话语惊呆了。 姐，你先别骂我，沈四出事儿了。 谁出事儿了？ 沈四？ 徐志怡愣了一下，被宋希如临大敌的样子给弄晕了。 是啊是啊，你看。 宋希把手机塞到徐志怡的手里，点着屏幕上一条新闻嚷嚷， 沈四不是马上巡演了吗？我还买了演唱会的票呢。可是从昨天开始，网上就吵得沸沸扬扬，有人爆料说沈四得了什么心理疾病，早就没有办法开口唱歌了，这次演唱会是准备全部对口型假唱骗大家钱呢。本来没人相信，可是偏偏今天早上他还承认了。 徐志怡懵了，下意识地看向宋希的手机，一条视频正在播放。小小的屏幕上，沈四站在自家的门口，一群记者正举着长枪短炮包围着他，他们粗鲁地将话筒硬塞给沈四。一开始沈四只是低头向前走，周文、小谷还有保镖一起挡在他的前面，可是记者们不依不饶，像是一群眼冒绿光的狼盯着肥美的羔羊，丝毫也不肯退步，反而更加凶悍地用身体去与保镖们对抗。因为对着无数台摄像机，保镖们也不敢有过激的举动，只能温和地用身体去挡。但是几个保镖在几十只伸得笔直拿着话筒的手臂面前完全形同虚设，很快那几十只手臂就像是大砍刀一样揭开了沈四与保镖们的联系，直接扑到了他的面前。周文大声地说， 对于这种污蔑我们无可奉告。 突然沈四皱起眉头站定，目光坚定地看着镜头。周文一见沈四这样，拼命地在身后拉他衣服，却被一个女记者粗暴地将手打开。周文一反以往温柔大方的态度，狠狠地瞪向了女记者， 女记者却对他翻了一个白眼，继续扑向沈四，并大声质问：沈四，你真的准备假唱吗？沈四抬眼，有些不耐烦地瞥了一眼女记者，回头看向面前的镜头，正色道：我不准备假唱，因为演唱会我决定不开了。我确实出现心理障碍，不能再开口唱歌了，可能此生也不会再唱歌了。这件事情煎熬了很久很久，现在我终于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它已经不再是我的负担，我很高兴。不管等我的结果是什么，我都愿意承担。很抱歉，各位买了我演唱会的歌迷们，希望你们接受我的道歉，我会尽一切所能补偿你们。全场沉默，没有人想到沈四会这样坦诚地承认。周文脸色铁青地看向沈四，眼眶都红了。很快记者们清醒过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像是受到攻击的蜂群一样嗡嗡地冲向沈四。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得病的？之前你参加综艺节目唱歌都是假唱吗？导致你心理障碍的原因是什么？是压力太大了吗？你一直这样欺骗你的粉丝，良心过得去吗？你知道圈里还有谁和你一样是假唱的吗？ 你们会答应退票吗？ 沈四低下头，推开几乎恨不得插进他喉咙里的麦克风。他后退了两步，转过脸不再看镜头，然后保镖们挤上前，终于成功地将他和记者们重新隔开，簇拥着他向一辆保姆车走去。镜头戛然而止，接着就是娱乐频道的两名主持人开始就此事展开了各种揣测和讨论，还有不少路人接受采访，纷纷表示对沈四这种欺骗行为的蔑视和讨伐。 戏演不好，歌也唱不了，他还是赶紧滚出娱乐圈吧，人品烂就该被广电总局封杀。 一个男人将手伸进背心里，挠着自己的肚皮对记者说： 没想到沈四除了一张脸一无所有，不会连脸也是假的吧？ 所有江郎才尽都可以推说得了心理疾病。 有一个自称是沈四的女粉丝刻薄地说： 沈四想钱想疯了吧？他不会从来就没有真唱过吧？也许从一开始就是假的，演艺圈就没有几件事情是真的。 你看啊，真正唱得好的歌手有几个长得好看的，从沈四那长相就能看出来他不会唱歌，这下露馅了。 徐志一实在看不下去了，伸手关掉那段视频。他只是提醒沈四演唱会绝对不能开，因为那相当于把几万枚炸药放在了一起点燃。可是没有想到他会用如此决绝的方法。他想了想，掏出手机拨了沈四的电话，但是电话却关机了。他又拨了小谷的电话，也关机。宋希看着徐志怡皱眉拨电话的样子，心中暗自感叹，老姐的脸上终于多了一点属于女人的表情了。于是他摇头晃尾地绕着徐志怡不断地打听： 姐，沈四会是我姐夫吗？ 你可以去写科幻小说了。 徐志怡冷冷地回答： 那你的 iPad 里怎么会全是他的声音？ 宋希打蛇打七寸。果然徐志怡不吭声了，他继续不依不饶地追问，绕来绕去却始终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 徐志怡终于不耐烦地吼了宋希一句。宋希心知自己姐姐一向敢做敢当，既然这么说，那么 我看是朋友过界，恋人未满吧。 他得意洋洋地宣布，然后蹦蹦跳跳地去帮徐志怡收拾东西了。黄昏时天提前黑了，乌云厚且沉，带着怨气重重地压向人间。轰隆一声，落雨了，像成千上万的钢珠密密麻麻地洒下，暴烈决绝，不带一丝一毫的软弱，每一滴都狠狠地砸在地上，溅起尘土的腥气。那腥气里夹着淋漓的水汽，铺卷着扑上上空，直呛得站在窗前的周文红了眼睛。他暴毙而立，短短两天他就憔悴了。即便是站在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也丝毫没有安全感。十分钟后，公司各个部门要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文姐， 他的秘书小陈扣了扣门，胆战心惊地从门缝里探出了半个脑袋。尽管看见周文脸上乌云密布，马上就要电闪雷鸣了，他还是强咽了口吐沫，鼓起勇气说： 老板叫你去一下他办公室。 周文霍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点点头，黑着脸一言不发地向外走去，径直走到了走廊尽头的老板办公室。他敲门，老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他便推门进去。周文一直是老板的得力爱将，自从沈四出道以后，他在公司就被人众星捧月，已经很久没有面对着老板时心虚冒冷汗了。他站到老板面前，第一次站得笔直，好像挺直的背脊可以让他显得理直气壮一些。 沈四得了什么鬼毛病，不能唱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老板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抬起了他的三角小眼。 是，为什么不汇报？ 每个艺人的情况你们都得向公司反映，尤其是这么严重的情况，一个歌手不能唱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现在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板厉声呵斥，同时用手扣了扣桌子。 周文不得不站在原地，一边回忆一边尽力委婉地向老板揭开他极力隐瞒了将近三年的真相。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来，他一直在竭力回避，好似他不去想那条他和沈四之间永远也无法愈合的伤痕就能渐渐弥合。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此刻他回想起来，仍然像做梦一样，一场噩梦。那一天，沈四在电视台参加完一档综艺节目，小谷提前把沈四的东西拎到停车场，通知司机到门口来接沈四，而他则留在节目后台与导演沟通下一期节目的内容。沈四疲倦极了，一个人待在画中间打盹，因为他晚上还有一场小型的粉丝见面会。等周文回到画中间，发现沈四已经不在了。他以为沈四自行去了门口等车，可是他赶过去只看到等在门口的司机和小谷。沈四不见了，他给沈四打电话关机了。一开始他以为沈四先走了，但是随后整个晚上沈四都没有出现，也联系不上。周文急坏了，一边骂沈四不负责任，一边焦头烂额地替沈四收拾粉丝见面会的烂摊子。当天晚上他找遍了所有沈四可能去的地方，问遍了所有能问的人，都没有找到沈四。于是他只能向粉丝们宣布沈四突发疾病，见面会取消。好不容易安慰完失望的粉丝，他才在小谷的提醒下发现，下午沈四从电视台离开时什么也没有带，他身无分文。第二天、第三天，沈四仍然没有出现，仍然联系不上，也没有任何人见过他。他好像从人间突然蒸发了，哪怕网上沸沸扬扬都是沈四突发疾病的消息，也没能炸他出来。周文这才真正慌了，他到电视台去偷偷找了熟人，调出了化妆间外的监控录像。录像中一个戴着毛线套头帽、捂着口罩的高个子男人拽着沈四的胳膊从化妆间出来，沈四的脚步有些虚浮，步子迈得很奇怪，像是走在月球上。那人低着头，手上拽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裹着的东西，紧紧抵在沈四的腰上。期间沈四挣扎了一下，想要从他前置的手中挣脱，可是那人用塑料袋里裹的东西用力捅住了他的腰，沈四便不动了，顺从地跟着那个男人走了。这是绑架吗？周文不敢确定，但理智告诉他沈四的确被人带走了。他吓坏了，硬塞了1万块钱嘱咐朋友千万替他保密。就在他央求朋友保密的那一刻，他知道他已经下意识做了决定，他不会报警。娱乐圈的腥风血雨令他时刻处于警惕的状态，绑架这类负面绯闻会毁掉任何如日中天的明星，他不敢拿沈四的前途开玩笑。沈四的前途就是他的前途，也关系着整个公司的利益，而且有他陪着还把艺人搞丢了，他丢不起这个脸。他决定再等等，那个带沈四走的人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联系他，因为没有人绑架一个超级巨星只是为了伤害他，一定是为了钱。他决定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也要把沈四赎回来。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做了人生中一个最糟糕的决定，这个决定毁了他与沈四之间亲密无间的信任。如果可以，如果一切能够重来，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报警。可惜没有如果。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沈四还是没有露面。 从瞒下这可怕的事情开始，沈思每一秒都活在热油飞溅的煎锅里。短短三天，他暴瘦了7斤。终于他扛不住了，他托了一个大学同学在警察局找了一个熟人，秘密地报警了。那个人就是陈胜，当时他还不是刑警大队的大队长。陈胜接到报警后震惊极了，他惊讶于周文的大胆，他居然敢明知沈思被绑架的情况下隐瞒了整整3天。绑架已经过去6天，他想尸体都该臭了。陈胜调出了电视台以及其附近所有的监控，很快就找到了沈思被挟持上了一辆小货车的画面。幸运的是，监控拍到了那辆车的车牌号，车子是一家保鲜冷冻公司的货车。根据公司的用车记录，当天开车的是一个叫做周良的年轻人，他是公司的司机。接着警方调动了一切资源找到了周良的住处，但周良没有在家。他们经过层层的筛查，终于在周良工作的仓库的地下室一个半废弃的冷冻库里救出了昏迷不醒、已经处于濒死边缘的沈四。原来周良的女友朱珍是沈四的超级歌迷，每一次沈四的演唱会、歌迷会、商演，一切的活动他都要一个不落的参加。而每一次活动他都要给沈四买鲜花礼物，并制作爱心招牌。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开销，而这笔费用光靠他一个人是绝对承担不起的。于是周良就变成了他对沈思痴迷埋单的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晨曦细雨丛林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转身刹那在这熟悉的路旁，察觉身后路人是你，如一套戏重逢在这旧地，而彼此不知怎预备，一些叹气紧一串慰问，我随便说一些赞美，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思忆怎么要再返旧年，你说要走的一晚，年年夜雨也知这天，总要再遇逃避某段纵线，但雨点偏偏促使这样遇见，总要在雨天人便挂念从前，在痛哭拥抱告别后从没再见，言辞渐觉乏。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第八集。 王鹏翔找到萧亚玲，萧亚玲给他讲了王轩生前的很多事情。 原来他是这么产生的。是啊，游戏上线一年多，全国有那么多玩家，论剑里面虚拟格斗发生的次数不知道有几千亿次之多，远远超过父亲的设想。可惜这只是游戏，不是科研。 嗯，你父亲拍摄的很多影像资料都扔在武术协会资料库里，根本没人利用。我建议他把这些卖出来，由公司转制成数字虚拟人像，好歹这也算间接宣传和保护了传统武术。而且这些虚拟人像完成的武术动作比任何人类武师做出来的都要标准。 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萧亚玲没有告诉王鹏翔。王轩第一次和他谈起自己的研究方案时，萧亚玲根本没当回事儿。萧亚玲告诉王轩，工业心理学家早就解剖过人类动作，将它们分成18种，简称动素。其中有8种必须动作，6种辅助动作，4种无效动作。这些动素排列组合起来，就构成了全部人类动作。这让王轩大为惊讶，原来自己做了这么多无用功。于是萧亚玲做起入门教师，给王轩讲解工业心理学。王轩呢，则是个态度异常认真的学生，边听边问，一堂课上了有几小时，还没付学费。萧亚玲这样耐心地给王轩上课，本意是想让他不要再浪费自己的人生搞这种重复的研究。等他们分手后，萧亚玲突然意识到王轩哪里是在做重复劳动啊。这个中年人摸了20年的石头，已经趟到了工业心理学家从未进入的深水区。于是萧亚玲当天就决定和王轩一起进入这个繁复如登月旅行的尖端课题。和中国武术协会一样，快乐世界公司也不可能支持这种毫无商业价值的研究。于是萧亚玲来了个曲线救国，说服公司开发这么一款游戏，并把王轩请过来做兼职顾问。 这样公司就会拨付大量资金，由他这个技术总管来安排。在游戏开发的同时呢，两个人利用这些设备和资金开始将海量的武术动作分解，设计出运算程序。公司还为此付给王轩大笔的劳务费，他留给儿子的遗产主要就是这笔钱。其实王轩辛苦了一辈子，钱呢都花在了东奔西走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人生的最后两年才算有点积蓄。这些秘密萧雅玲现在还不想告诉王鹏翔，他害怕说的多了这个孩子呀对父亲有什么误解。 对了，要不要去看看你爸爸？ 看他？在哪里看？ 虚拟世界。你瞧，虽然游戏里面出现这么多门派的武师，其实他们都没有你父亲自己留下的影像资料多。当初我们公司也是以他为动作模板开发的原程序。来，你跟我来。 萧雅玲带着王鹏翔拐了几道弯儿，走到走廊尽头一扇玻璃门前，在应该安装门把的位置上有一个圆形套环，上面系着金属链，另一头伸进门框内。萧雅玲把套环拉出来，随意做了几个拉拽的动作，门就开了。 门怎么没有锁？这个拉环又是做什么的？ 拉环就是门锁，靠解读动作密码来开门。人类个体动作具有唯一性，就是这个简单的拉拽动作，全世界没有两个人能做到完全相同。密码系统能记忆我的动作模式，只有我亲自做这些动作才会放行。 我明白了，比如说人们签字的笔迹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动作有唯一性吧，没有两个人的手指肌肉的动作会完全一样。 哦， 怎么是阿姨，我说的不对？ 不，你说的完全正确。我只是奇怪，外行很少能一下子明白动作密码的道理，还能举一反三。以前人们只能通过笔记这一类动作结果来分析每个人动作的特点，现在我们有程序可以输入动作影像，程序就会直接分析出每个人的动作特点来。 进了这道门，两人就到了快乐世界游戏公司的实验室。100多平米的屋子中央有个银白色的金属柜，2米见方，在空旷的屋子里十分显眼。萧雅玲用遥控器将金属柜的门打开，里面放着一个站立的人体模特，和商店里的模特差不多，只是表面泛着金属光泽。模特眼睛的位置上啊，有个宽大的黑色眼罩，双耳也分别被黑色的耳罩包裹住，腰部还有一道细细的缝隙。萧雅玲按动遥控器，金属模特突然失去了支撑，干瘪了下来，瘫在了地上。王鹏翔将他拎了起来，原来是一套连体衣裤。 这是用纳米金属材料制造的，结构类似于古代的锁子甲，只是要细致100倍。每只金属环都是一台微型纳米电机，可以按程序来动作，或者互相咬紧，或者放松，或者转向。这套服装要模拟各种强度的压力，所以本身必须有足够的强度才行。你瞧，腰部这里有道拉链，你把它打开，上下分开，就可以穿上了。 王鹏翔走进金属柜，萧雅玲按动遥控器，金属柜的门封闭了起来。 萧阿姨，为什么要把我锁起来？ 你这孩子大事很聪明，怎么小事糊涂了？ 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我明白了。 过了几分钟，金属柜门里面传来了王鹏翔的声音。 肖阿姨，我穿好了。 肖雅玲用遥控器打开金属门，王鹏翔站在里面，已经穿好了那件套头的连体服，只有五官露在外面。金属柜壁上有钩子，挂着王鹏翔脱下来的衣服。肖雅玲按动遥控器，王鹏翔身上的压力传感服正在收紧。 天啊，他可以调节，不过要调节到什么程度才叫合适啊？ 遥控器你拿着，一会儿我会盖住你的眼睛和耳朵，你就用这个东西控制传感服的松紧，往左旋是松，往右旋是紧。什么时候你感觉到皮肤表面有一层东西存在，那就是最佳压力点。 肖雅玲拉下传感服上的眼罩和耳罩，分别盖住王鹏翔的眼睛和耳朵。王鹏翔用手摆弄着无线控制器，终于啊，王鹏翔停止了调试。 好了，我现在感觉不到它了。 那好，现在放松，睁开眼睛，你马上就要进入虚拟世界了。 在一片纯白的空间里，王鹏翔穿着那套压力传感服站在当中，瞪大眼睛看着四周，无论前后左右都是一片纯白，没有任何人和物。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可是什么都没有，我好像在虚空里。 忽然，王鹏翔的双脚前面出现了一副杠铃，两端的杠铃片层层叠叠，足足有200公斤。 咦，我看到一副杠铃， 把它举起来。 可是它不存在对吧？ 王鹏翔不以为然，蹲下去抚摸着杠铃杆，居然感受到了金属的坚硬。王鹏翔伸出双手抓住杠铃杆，努力想把它举起来，却感觉非常的吃力，涨红了脸，也无法将杠铃抬离地面。 天啊，它真的有重量，不行，它太重了，根本举不起来。 肖雅玲笑着站在一旁，只见王鹏翔用力做着抬举的动作，但是手里啊一无所有，只是压力传感服紧箍着他的双臂和手掌，施加着压力。在虚拟世界里，王鹏翔无奈地松开手，哑铃两端的杠铃片突然消失了许多片，每边只剩下了一个10公斤的杠铃片。王鹏翔这次把杠铃轻松地抬离地面。 我明白了，是压力传感服通过限制我的动作，压迫我的骨骼肌肉和我的皮肤，让我产生重量的感觉，是吗，肖阿姨？ 做你的老师一定很幸福，教什么都不费力气。再换个不重的东西让你体验一下。 在虚拟世界里，王鹏翔面前出现了一张皮质的沙发。王鹏翔伸出手抚摸着它的表面。 天啊，完全是皮革的感觉。 你还可以坐在它上面。 肖阿姨，您在开玩笑吧？它不存在，我一坐上去就会摔个屁股墩儿。 不会的，你放心坐吧。 王鹏翔扶着沙发的皮面，小心翼翼地坐下去，发现自己完全能坐稳，他又试探着将重心往后移动。现实世界里，王鹏翔以一种古怪的姿势悬空坐着，肖雅玲在他的旁边走来走去，满意地看着他的姿势。虚拟世界里，王鹏翔逐渐变得大胆起来，将后背靠在沙发的背上，还翘起了二郎腿。 哈，这东西太有意思了。 萧亚玲又按动遥控器，虚拟世界里王轩出现在王鹏翔的面前，朝着他微笑。看到父亲的突然出现，王鹏翔吓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冷静下来后，他走到王轩的旁边，一边转圈一边观察着他的头发皮肤，最后还握住他的手。 爸爸， 立体的王轩一动不动，看上去啊比现实中年轻了很多。王鹏翔转到了他的背后，仍然可以看到细致的毛发皮肤，带有褶皱的衣服。 沙阿姨，图像这么生动，看上去和真人一样啊。 是啊，这是高帧幅放映技术，普通电影每秒24帧，如果拍摄时加快了速度，放的时候就变成了慢动作。高帧幅技术无论拍和放速度都很快。现在你看到的是每秒放映192帧的图像，画面的连续感加强了8倍，所以你会感觉和真实景象一样。不过由于技术限制，暂时还不能用声音和这个虚拟人对话。 接着虚拟世界中出现了一张电脑键盘，凌空飘到王鹏翔的面前。他没有连接线，显得很古怪。王鹏翔把双手放上去，模仿着敲键盘的动作，在他的身边出现了一行字儿，漂浮在空中。 爸爸，我是王鹏翔。你好。 你好。 您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 667天14小时55分。 这个时间是从第一次将王轩的体型数据编入计算机开始算起的。现实世界里，王鹏翔站在那里，手指敲着并不存在的键盘。萧亚玲看到这个孩子已经熟悉了设备，就放他自己去聊天，转身走过外屋。过了10几分钟，王鹏翔推门从里屋出来，他已经换回日常的衣服，神情中啊有些淡淡的悲伤。那毕竟是个程序，只能做些简单的对话。 不好意思，也许我不应该让你去看。 没什么，爸爸活着的时候我没和他多接触，像陌生人一样，现在有好多话想问他却问不到了。对了，小阿姨，爸爸生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是吧？ 你爸爸说过要把这件事瞒着你，你怎么会知道的？ 他们是我亲戚里有人怀疑爸爸因为这个病去自杀。 啊，不会，你们不了解他。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你爸爸确实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但那只能让他更珍惜最后的这点时光。 王鹏翔想去安慰萧亚玲，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站在那里等萧阿姨自己平静下来。半天，萧亚玲恢复了常态。 萧阿姨，您是我爸的女朋友吗？ 啊？ 也许我不该问这个。 没什么，只是我想不好应该怎么回答你。在他生命最后这几年里，我们在事业上互相支持，他启发了我，我启发了他，互相之间那种默契都是各自一生中没遇到过的。可能很多夫妻之间都没有这种默契，不过他从未和我开过口，所以我也不能算成他的女朋友。 他为什么不向您求爱？ 这个问题我可没办法替你爸回答，也许是自尊心在作怪吧。我是海归留学生， 他小学毕业就进了体工队，没读过几年书。其实我倒没把文凭当回事儿。这些年你爸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学了很多东西，生理解剖、摄影技术、文言文、地方志、计算机编程，需要什么他就学什么。你爸爸能写出十几万字的书，中文系高材生里面也没几个人做到。 唉，爸爸没开口向肖阿姨表白，应该是人生一大遗憾。肖阿姨确实是爸爸难得的知音。 那肖阿姨您忙吧，我走了。 好吧，我一会儿也要开个会。 王鹏翔转身往外走，边走边思考着什么。肖雅玲跟上来想送他进电梯。 对了，我爸爸那个终极武术的研究方案是可行的。 什么？ 您说过各门各派的武术动作不是都转换成数字信息了吗？而且比真人动作更标准，那就不用再请真正的武师去对打，用计算机模拟这些门派之间的招式对练，效果不是一样吗？最后也能找到最有用的招式。论剑游戏说穿了，不同样就是个虚拟格斗吗？ 你爸当真没和你提过终极武术的事儿？ 没有，半个月前我才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个词。 也许真有遗传作用存在吧，他正是像你这么想的。不过你是理科生，应该会计算排列组合吧。 好多事情原则上是可以做，拿到现实里根本完不成。 孩子，你想做什么？要继续他的研究？ 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想将来计算机的功率会越来越大，计算费用也会越来越便宜，也许现在办不到，将来我可以办到。 肖雅玲顿了一下，好一阵儿他都想把那个最后的秘密告诉这个孩子，不过还是忍住了。他还不知道这对王鹏翔来说是福是祸。王鹏翔是王轩唯一的骨血，他不想让他受到伤害。 那就祝你早日成功吧，到时候你爸爸在天堂里也会感觉很幸福。其实啊，他应该早点和你讲自己的事业，他的顾虑太多，怕谈多了自己的事业会伤害你们之间的感情。 这天变形金刚和小顺子来到荒废的厂房门外，院中杂草丛生，但厂房建筑非常完整。他们并肩走到大门口，变形金刚推开大铁门上的小门，两个人走进去，小顺子反身把小门关上，上面贴着当地法院的封条，但已经被撕开了。原来啊，这是一处法院判决用来抵债的地产，因为长期无法出租，债权人都懒得派人来管理。两人并肩地走向厂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